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5集，好戏开场。南慧瑶跟着秦冉下楼，听到他要见朋友，脚步就慢下来。他跟秦冉是熟，但到底不认识他朋友，不好意思去。 要不我自己？ 南慧瑶张了张嘴，秦冉挑眉，有两个是校友，走吧，就在食堂。 你朋友他们有几个人？ 南慧瑶就跟在秦冉身后。三个。秦冉停在巴士堂一楼自动贩卖机旁边，抛了几个硬币进去，拿出来两罐可乐，竟然三个都考到了京大。南慧瑶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看秦冉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秦冉把一罐可乐扔给了南慧瑶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也没把手机塞回兜里，直接单手拉开拉环喝了一口。南慧瑶捧着可乐跟在秦冉身后走到三楼，巴士堂一楼二楼打饭打菜，三楼单点，人均要比一二楼贵很多。现在五点，还没有到一般下午的下课时间，三楼人不多，遥遥看过去只有寥寥几桌人。南慧瑶张望了一下， 你朋友们呢？ 秦冉吊儿郎当地晃着手里没喝完的一罐可乐，朝最里面靠窗户边的桌子抬抬下巴。那南慧瑶近视，但度数不高，能够看清那边有两道人影，没走两分钟就到了桌子边。 冉姐，你又掐点？ 魏子航嘴里叼着一根烟，也不敢点上，他双手环胸靠着椅背。他身上没有魏大师沉淀的气质，俊秀里透着一股不羁的浪荡。坐在他对面的潘明月跟他就是两个极端。 你好。 看到秦冉身后跟着的南慧瑶，魏子航的手压到桌子上。 我是魏子航，对面学校的。 秦冉坐下说，室友南慧瑶。三个人互相介绍了一波，南慧瑶回过神来，他坐到秦冉身边，稍稍吐出一口气，果然是秦冉的朋友啊，这颜值一个个的也太高了一点。能跟秦冉这种臭脾气相处的，都能跟魏子航他们合得来，就是潘明月话少，大多是魏子航跟南慧瑶说话，秦冉呢就靠在一边喝可乐。 冉冉说你们有三个人。 南慧瑶往旁边扫了一圈，想起来秦冉说有三个人。 宋大哥去点菜了，京大他比我们熟。 魏子航放下烟，朝南慧瑶身后招了招手。 来了。 南慧瑶下意识地回了回头。魏子航在 A 大人气高，但毕竟不是本校人，南慧瑶又是新生，知道的不多。潘明月向来就是图书馆、寝室、教室，在京大这方广阔的天地，他没有在横川一中那么逆天，只在本院系稍微出名一点。但宋绿婷不一样，他的知名度从今天被抢空的票就能看出来。京大第一个大一下学期初期就能进实验室的人，这是第一人。现在学校贴吧还有着他的光辉事迹呢。进大学这么多天，南慧瑶终于知道实验室相当于是什么样的存在。京大的学生想要进实验室，就跟一个普通高中的学生去考京大，难度大概也差不多。除了期中期末考试要达标，还有另外的考核。贴吧里曾经泄露过考核的题目，南慧瑶简直叹为观止，果然实验室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存在。而宋绿婷不仅仅是对于南慧瑶，对于整个京大的学生那都是神人一般的存在。 京大无可厚非的风云人物，比100个校花榜单都要热门。宋绿婷也就今年进实验室的消息彻底炸了学长学姐们，一举成名。大一上学期她深居简出，除了物理系的学生知道她的人不多，所以当看到宋绿婷拿着一个托盘过来的时候，南慧瑶有些玄幻地坐在了凳子上。 我是宋绿婷，大二物理系的。 宋绿婷坐到魏子航身边，把盘子中的碗筷拿出来，神色自若地开口道，说着又把托盘递给魏子航，让他去拿剩下的菜。南慧瑶僵硬地应了一声，僵硬地拿着筷子，又僵硬地拉开了可乐的拉环。秦冉就在一边替南慧瑶回道，他可能是你的粉丝，刚刚在寝室拿到了你的2张票，开心的像个疯子。宋绿婷笑了笑， 外面的票基本上都是后台站票。 魏子航把菜一一端上来， 我来跟你说期中考试的问题。 宋绿婷抬头看向秦冉，十分清醒的开口道。秦冉不太在意，什么？ 野骚操作。 宋绿婷镇定自若地拿起筷子看他一眼。 我是说福尔摩斯密码，期末考试也一样。 顿了顿，宋绿婷再度开口， 或许等不到期末。 你不说我也不会啊，我答应过江院长好好考。秦冉伸手弹了弹滑到眼边的碎发，不紧不慢地问道，不过期中考试很重要。实验室的规则秦冉还没有太了解，他一直把重心都放在了核工程的课本上。 重要，物理系选人去参加实验室的考核，根据专业成绩来选。现在实验室分派系化严重，在下一度资源分配前，周校长很可能会把你提前放到实验室。今年的考核他应该帮你报了名。 宋绿婷看向窗外跳跃的阳光，正了神色。他稍微一琢磨就能猜出来周校长的想法。秦冉手支着下巴，怎么说？ 三大实验室，医学实验室在京大，物理实验室在京大跟 A 大的交界处， IT 实验室在 A 大。 宋绿婷视线转回， 实验室里不仅仅是京大的人，还有 A 大，当然其他魔都的势力基本上被京大跟 A 大同化了，两个高校也在争研究院的名额。他要是报了名，第一轮筛选就是你的期中考试。 秦冉点点头，手上转着筷子，我知道了。宋绿婷就随便提一句，完全不知道秦冉十分重视他说的重要，以至于他比高考还要重视期中考试。几个人许久不见，吃完饭又坐在这边聊了很久，直到5:30下课，人渐渐多了才散开。秦冉带着南慧瑶回寝室，一路上南慧瑶都没有说话，不知道在思索什么。 你怎么了？ 到了寝室，杨怡询问道。南慧瑶看着桌子上的2张宋绿婷演讲门票，抬起头来。 没事，我再想想。 这边宋绿婷也回到了实验室，穿着实验室大褂的中年人风风火火地进来。 怎么样，他有没有答应做我徒弟啊？ 宋绿婷慢条斯理地套上大褂，扣上扣子，面不改色地回道， 问了，不愿意。 中年男人摸摸空空的头顶，满脸费解。 不存在的。怎么会不同意做我徒弟啊？不可能啊。这 洪涛默默拿着一个实验器材走过，黑着眼圈，困倦又同情地看了教授一眼。不知道宋绿婷的两个妹妹提都不能提吗？她就是叫了2声妹妹，已经3天没有合眼了。宋绿婷穿好外套，忽然想起来什么。 学长，你那儿还有票吗？ 洪涛精神一振， 当然有 ，VIP 至尊票。学弟，你有什么吩咐？ 啊，给我妹妹拿几张。秦染。 洪涛眼前一亮。 好，我一定给秦学妹送的。 实验室的地下二层，负责人在核对今年的报考人数名单。每年物理实验室的考核有两场，三月底跟十二月初。每次的考试都要提前报名。十二月初的名单今天截止，负责人刚刚收到了京大校长周山提交过来的名单。 大一新生？ 负责人看到了秦冉的名字，不由愣了一下。身侧的助理听到负责人的声音，凑过头来看了看。 不会弄错了吧？我去问问京大的教授。 三分钟后，助理拿着电话回来。负责人推了一下眼镜，询问： 如何？周校长亲自回复的，说名单没有给错。 助理把手机放回兜里，回复负责人。实验室负责人没有再纠结什么，他直接把秦冉两个字敲到名单里面，若有所思。 哦，周山今年很有信心啊，估计又是一场好戏。 之前京大也做过这样的事，报了个新生名，就是实验室展露锋芒的宋绿婷。那时候实验室还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才确定了京大校长没有报错名字。但宋绿婷那好歹也是次年三月底才报的名，今年到十二月份，新生入学整体上课时间还不足宋绿婷的一半吧。京大今年是要干嘛呀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